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吴银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91集。回到六班，同学们也吃过午饭，正在玩天黑请闭眼，上官组织的，在一处树林里面，十几人席地而坐，合欢树轻轻地摇，碎碎的阳光点点洒下。夏九家觉得上官凌霄真的挺有领导才能的，虽然上官那种感觉与沈西不一样，总是有一种高高在上，总有种自我满足，因此六班同学都喜欢沈西，崇拜沈西，但对上官凌霄却有点害怕，有点紧张。他们心里吐槽对方想当大官想当大大，私下嘲笑对方又被毛选又被邓选，表面上却比较恭敬。夏九家听说上官凌霄正在追求一个外班过来的人，那个女生长相漂亮，学习不错，但是有典型奉献人格。从周边县城来 CC 市上学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，据说特别能干活，寝室里的事儿从不用别人操心。罗婷婷还说，那个女生从小照顾父母，照顾弟弟，家人是天，意识不到朋友也需要她。罗婷婷爱美的东西，不然不会喜欢花华，性格又很外向活泼，跟那个女生是好朋友，可是永远要主动，挺心累的。夏九家记得罗婷婷曾小声叹气， 她永远围着家人，以后可能还有领导，没有自我，没有自我。 夏九家觉得上官凌霄喜欢对方非常好懂，上官凌霄想要男人背后的女人，沈西就不，沈西喜欢自己。夏九家再一次察觉自己喜欢研究人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性格，不同的选择，不同的命运。正在想着，沈西抽到了法官，大家闭眼，除了法官。夏九家当然也是，他轻轻合着双眼，睫毛很长，没有平时那股灵力劲儿，十分安静。就在夏九家以为沈西要说杀手睁眼等等话时，却冷不丁感觉到有几根手指摸上他的下巴，一抬他顺势一扬脖子，还是很守规矩，不敢睁眼，而后有一个人从他身后轻轻吻了他的额头。夏九家也不敢如何，只是很多人在，沈西趁人闭眼偷吻他的额头这个事实让他不禁微微站立。知道时间太久会被同学们抱怨，沈西开始主持游戏，他的声音低沉磁性。好了，杀手出来，互相认认。杀手请杀人。这个？行，没问题。接下来该说，早上到了，大家睁眼，昨天晚上某某人死掉了，根本不会变。然而沈西从来不是正常人类。好，早上一位50岁的妇女来到河边散步，走啊走啊，忽然看见一团东西，深蓝色的，而且很大，飘在河上顺流而下。她很好奇啊，使尽全身力气掰断一根树枝去捅那个东西。几下之后，妇女发出一声尖叫，原来那是尸体。她扒拉来扒拉去，令鞋子飘上水面，她腿一软，跪倒在地。旁边有人听到尖叫，掏出手机打110，尸体被捞上岸，法医开始检查。嚯，身中20余刀，其中致命伤在。到这儿，还在闭眼的同学们终于再也受不了了，大叫：“ 哎，沈哥，别发烧了，讲故事呢，睁眼睁眼。 哎，好吧好吧好吧，早上到了，大家睁眼。 而后唰的一指，一声暴喝， 意思了。 被他指的男生直接吓了一跳，大家发表评论。到第二轮，沈西又是一声暴喝， 也翘了， 让那个人也是吓了一跳。夏九家非常聪明，又很好胜，基本一轮一个，揪出全部杀手。接下来的游戏也是，夏九家的分析全中，规定不能每把投杀同一个人，可夏九家依旧被杀几率很高。不过没被杀的时候呢，他总是能讲出很多。大家玩了一个小时，沈西居然三次抽中法官的牌，夏九家也被稳了三次。最后一回，夏九家第一天便被群众带走，理由是蒋杰说听到一点声音，而夏九家是警察，怒瞪沈西。每回沈西成为法官都要发骚，结束以后作为法官总结案件，根据杀手发言还有同学关系，噼里啪啦讲出一个变态故事，什么双胞胎哥哥假冒弟弟与人谈恋爱，而后杀死弟弟嫁祸给情人等等。下午两点，自由活动，沈西与夏九家又买了点东西，在海上木桥山中亭子里转了一会儿，又租了一辆双人自行车，慢慢的环岛骑行，岛不大，半个小时骑了两圈。他们看到一块石头，刻着保卫祖国，提高警惕，还有一个地方写着海上第一哨，又看到一座妈祖庙。岛上有许多旅店，也有许多院落，一半很新，一半很旧，到处挂着海产品，也有一些人家自己种植蔬菜，养殖一些鸡鸭鹅。第二圈的时候，刚刚路过那很囧的世界的辽宁的横幅，沈西夏九家便看到安仲在追当地人养的鹅，一边跑一边喊， 大鹅大鹅。 鹅被追得嘎嘎直叫，叉着两条腿拼尽全力的嗖嗖的跑。沈西和夏九家四目相对，无语。骑到第三四圈，沈西开始不太老实了，他撒开后面车把，握着夏九家的腰，夏九家篮子里沈西便一直握着，很不自觉。 东宝，你骑车的时候腰会用力，这儿的肌肉绷紧，特别特别好摸。 而还车后，他的变态文档再次更新，手攻略的地方，手、腰、胸（括弧侧面）、小腿，嘴巴攻略的地方，额头、眉心、鼻梁、人中、嘴唇（括弧唇珠）、下巴、下颌骨。他们又去捡了贝壳，沈西管山货店要了一个小兜，装了一点贝壳，还有几块石头。远处滩涂上有几辆大的挖掘机。 东宝，这是咱俩第一次到外地旅游，虽说只是春游，那也是第一次到外地旅游啊。 嗯， 以后走遍世界行吗？ 嗯， 行吗？ 我说嗯。 他们的第一站是在辽宁，叫做张岛，只在东北算个景点，外面都没有人听说过。 刚才天黑请便，你可真够胡闹的，万一有人没闭上眼睛呢，被发现怎么办？ 不会，那些同学不会作弊，而且即使真没必死，有点小缝也只能看到地面，看不到上面。你可以试试，只睁开一点的话需要抬头才能瞧见对面，而抬没抬头肯定能看得出来。 沈西这样一讲，夏九家终于放心。大约四点时涨潮了，浪涛声音阵阵，浪花翻得很凶，泛着暗暗白色，猛地冲上礁石，又被击得粉碎。可是他们仿佛从来不知疲倦，一次次地向这座海岛发起进攻，潮水哗哗地涨。 大岛上面有些地方便被海水渐渐吞没，变成一个大岛五个小岛。站在主岛远远望去，可以看见另外几个小岛上面怪石林立，一群海鸥落下飞起，来来回回，有时冲到水面追逐浪花，有时回到半空，有时落上礁石休息片刻，看着也倒有一番情趣。到4:45时全班集合，老太太杨树果发现安仲不在，她立刻急了，带队春游最怕发生这种事情。 杨老师，刚才来的路上我看见过安仲，就在那边被人围着。 杨树果立即跑去，沈西也跟在后面。到那儿发现因为打鹅，安仲竟然被村民给扣了，一大群人指指点点，还把安仲揍了一顿。杨树果出面好说歹说才把安仲救出，他拎着安仲一路走一路说， 别惹事儿，这里不像城市，小渔村民风比较彪悍，上个月村干部换届选举，五米十米就一个武警，你还打人家的鹅，那么大的石头打人家的鹅。 安仲嘴唇肿着沉默不语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